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欢迎您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关注我们每周会给大家推送的不同的资讯。那我和珊珊是在每周一和大家见面，同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点击关注活力982，搜索我们微微一笑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体现我们的就是全媒体直播平台，好不好？嗯， 对，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啊。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6月26号的时候，哎，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要举行非常盛大的开播仪式了，以及长达17个小时的生如夏花特别直播活动。是的，这17个小时当中呢，我和水水撑起了3个小时，最重要3个小时，最重要的这4个字是我加的。 那请问是哪3个小时呢？ 那就是早晨7点到上午10点啦。 嗯， 希望到时候呢，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支持我们，全天17个小时，如果你有空的话都可以看北京青年广播，好不好？ 如果有空的话就一定要来支持我们，如果没有空的话就抽空，好不好？ 是的，如果没有空的话就挂机。 那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父亲节。 是的。 嗯，然后呢，今天我们整期的主题是电影大放送，所以我们会在4个环节当中和大家都聊的是一个主题，电影。 嗯， 看似偷懒其实更累。 对，那在这里呢也要祝全天下的父亲以及听我们节目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啦。好不好？不要悲伤，你要相信啊，孩子们总是在母亲节送的礼物比父亲节多。有可能父亲节根本不送礼物，不要抱太多期望，好不好？全天下的父亲们做好心理准备。 我看到底下的父亲已经离场了。 父亲进来了。父亲离开了房间，是吗？ 对，珊珊的脸上出现了2个重重的掌纹。 我还没给我爸准备礼物呢。 你给他发微信了吗？ 我现在发。 现在发可还行。一般来说我发现其实对待父亲和对待母亲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特别是在东方的文化里面，你总觉得不管是父亲对你还是你对父亲都会多一丝含蓄在里边。 对，父爱无声嘛。所以父亲节的时候咱们也无声嘛。集体沉默，父爱无声。 哎，对啊，那为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就跟你说的一样， 你感觉父亲节和母亲节的气氛就不太一样。你感觉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就又买花又买礼物又发煽情短信。你知道我妈妈每次生日和那个就是母亲节的时候都要抓妈坤一次。 我知道， 真的。 你知道这在心理学上好像有个专业术语叫做环童现象吗？ 又开始换幼老阿姨，又开始 换幼老阿姨。对，她每 个。你妈妈不会吗？ 妈妈不会。哎， 你妈妈不会抓妈坤吗？就在她生日或者是母亲节的时候。 妈妈 never 抓妈坤。 她不会哭吗？ 她可能没有哭给我看。没有。哎，我妈妈很懂事儿。 我跟你说，就是每年我妈妈最抓妈坤的时候是在我生日的时候。就每年我生日的时候，我睁开眼睛， 想当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 不是，我妈妈就会写一些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懂事的短信。用什么喂？ 一把屎一把尿啊。把你拉扯大。 你这小孩子才是用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 反弹。 反弹无效，我再反弹结束。 幼稚。 难怪父亲节，我跟你说， 反弹。 我跟你说，难怪你父亲节不会给你爸爸发短信。你现在心思， 我爸恨不得我不是亲生的， 心思还在自我心智成长上。 没有了，我觉得跟你讲的一样，就是父亲比较深沉吧，然后好像我们对他的感情向他表达也会含蓄一点。我爸爸是处女座。 所以呢， 算深沉的吧。 有什么样的？ 他其实内心戏很多。但是他表面上不说。 所以你能看得出你爸爸就是在表面上表现的云淡风轻、平平静静，但你能看得出他的内心就是非常汹涌的波涛吗？ 我能看得到。 可以吗？ 我有的时候故意忽略。 那你会不会戳破他？ 不会，我会时不时的翻一下他的牌子。就是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时不时的偶尔给一下安慰嘛。让他拿这个关心活一个星期。然后下次你等你有空了你再关照他一下。 珊珊爸爸，今天是一个父亲节。 爸爸，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但是我特别想问，就是其实儿子和女儿在对待父亲的情感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 你看我爸爸给我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6月5号的时候，不是最后一条信息，目前为止看到的啊，最后一条发的是你忙你的，不要给我回信息。你知道这里面就有好多内心戏。 有 人就会说，那你忙你的，爸爸很关心你，可是爸爸很想你，但是爸爸很懂事儿，你忙你的，不要给我回信息。 但是有空的时候还是可以 hit me up 一下。 对，hit me up 一下。撩一下我是吗？ 就要让我想起少女时代里面的那个经典台词。每当爸爸跟你说，当他说他没事的时候就是有事，当他说不要回复我的时候就是你赶紧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再说一遍，我再给我爸爸信息，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你这是要被通报批评的。 我知道，对不起各位老师，对不起。因为我觉得今天是父亲节，我实在是按捺不住我内心的内疚情绪，尤其是看到我爸爸和我最后对话框的最后一条，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我当时没回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就非要回你一下。你不让我回你，我就非得回你一下。 当时我真的没有回了，当时真的在忙。 OK。 然后后来我就忘了。你知道有一种回叫做意念上回了吗？ 我知道，我经常这样。 你知道， 经常 是不是？你看你立刻得到共鸣的。 对，但是我会把它就是稍微简短一点来说，有一种回叫做心理回。 对，就是心理回了。我想回过了感觉，但是我一看没有回，我就瞬间产生了内疚的情绪。 那今天的主题是电影大放送，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天又是父亲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看过的很多的电影当中，哪一部电影的父亲的形象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 哇，这个问题好难，你让我想想啊。父亲的形象，如果我会瞬间想起来的是你，咱们俩上次讨论过的。就是那个 摔跤吧爸爸吗？ 我还没有看。摔跤吧爸爸。我一直把他叫成翻滚的爸爸。是摔跤吧爸爸。 是摔跤吧爸爸。 那个小女孩，宫崎骏的电影 千与千寻。 No。 龙猫。 No。 他写 侧耳倾听。 侧耳倾听。 那对父母给我的印象也非常非常 的 深刻。 在侧耳倾听这部动画片里面呢，这个女孩想要去 追求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追求自己能做成一件事情，他就决定在读书的时候好像也不太用功读书了，然后也不参加考试了，就要开始写自己的书。刚开始的时候父母都特别不理解，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不要用那些耽误学习的事情来占据他的生活。但是后来他的爸爸在跟他聊了之后，其实也没有怎么聊，也基本上没有去问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女儿要做什么事情，只是女儿告诉爸爸说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去做，爸爸就开始无条件的支持了，说那你就现在就去全力以赴做你想做的事情，等你做好了你再回来学习。我觉得当时咱们俩讨论的不就是觉得这个爸爸的教育理念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教育理念是很平等的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沟通的方式。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爸爸对我就是整个的教育理念有点偏向于这种感觉， 就是不管是吗？ 我爸爸不是一个特别东方式的那种，就是我们对比起就摔跤吧爸爸里面那个爸爸，就是说一定要把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女儿去实现这样一件事情来说，其实那部电影在欧美整个的就是口碑来说的话，偏向于被批判的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欧美人就会觉得父亲的梦想是父亲的，不是女儿的。那如果碰到了你的女儿正好喜欢你所干的同一件事情，然后继承了你的梦想和你的衣钵，那是你最幸运最幸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女儿不愿意，那你不应该逼着你的女儿去做这件事情。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对。 然后之前我们不是还说过巴菲特在拍卖他的午餐吗？其实巴菲特他有儿子，然后他的儿子 是做了一个拍卖行吗？ 他的儿子是一个音乐演奏家。然后巴菲特就是我读过一些资料，巴菲特就跟他的儿子说，你不用考虑说爸爸是干嘛的，然后你就要好像要继承我的什么东西一样，一定要做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那当然了， 我觉得巴菲特这种爸爸说什么都对。 我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爸爸，我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做什么呢？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 我觉得我就会什么都不做。 你最想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是吗？ 我觉得就会实现人最根本的那种，就最最根本的欲望，比如说吃啊，睡觉啊，逛街啊，买，对不对？在空虚和无尽的这种就是物质当中去度过完整的一生。 云神，这一点的价值观，你说在无尽的空虚和物质当中度过我的一生，就是人最本质的欲望，是吗？ 对啊， 人最本质的欲望难道不是爱智求真吗？ 你去看星星。 你说的是大猩猩的猩猩吗？你说的是会捶胸的猩猩吗？ 出现了一个好老的朋友啊， 林达西嘛。达西你好。林达西说水水开始蓄胡须了吗？ 是的、 yeah? 被你发现了。哎，是因为我刚刚就传递了那么不健康的价值观，所以 deposit 植美村长走了吗？ 爸爸爸爸。村长 回来好不好？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村长不要走，预备唱。 爱就不要走。 咱们俩的默契是被狗吃了吗？ 陌上花发说，有时候表达欲和口才，写作欲和写作才能是两回事。孩子的梦想需要知道。其实我是觉得是治对的。但是但凡口头上表达比较好的，笔头上都不会特别差吧，我觉得。 我也是觉得，因为他心里有，他才能说出来嘛。 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学雅思学托福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就是老师都会告诉你说，其实听力和口语是一挂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阅读和写作是一挂 的。是 的， 是的，是的。但是你想啊，小孩子的比如说陌上花发提到的这个表达欲和口才，写作欲和写作，孩子的确是需要指导的，对不对？ 对。 比如说小的时候如何培养孩子的表达功能，我曾经听过一个育儿的专家讲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玩。 你说， 你比如说小朋友啊，他有的小朋友爸妈就会特别着急，说我小孩还不会说话。其实小朋友是天生会说话的，只是你没有教好。就是有的家长会觉得我的孩子都一岁半了还没有张口说话，或者是三岁了还不能说完整的话，说话还不是很清楚，就需要有一些调整的方法。比如说你要引导他的表达欲， 嗯，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不能说什么小老鼠跳烛台，烛台什么什么什么跳下来， 嗯， 你要用弹跳音，小老鼠 上烛台， 烛台上面下不来， 嗯， 就会勾起他的各种各样的表达欲，就是育儿专家是有一套方法的啦。 嗯，但是现在我常常会觉得身边的有一些比如说妈妈啊、就是、 林达西说两个没有孩子的人了不起了育儿，关键是两个没有孩子的人给一群没有孩子的人了育儿。 陌上花发说胡说，去看看主持人出的书吧。哎，巧了我看过很多主持人出的书，因为我本科专业是学这个的嘛， 对、啊 没有直接关系了，我没有说口才好的人写作一定好、 嗯、 但他们之间是有一个联系的，因为一般来说口头上表达比较好的人，他对于语言的那个节奏和那种感觉会比较好。 嗯， 嗯，那可不可以这个样子说呢，我觉得语言表达比较好， 写作是一件更严肃的事情， 是的是的，写作更严肃一些、嗯、语言表达好的人他写出来的文字一般至少是流畅的， 也不一定这个真的也不一定。嗯， 那语言表达好的人到底靠的是什么？他只要把自己说出来的写下来就是流畅的， 就一个靠嘴一个靠手 那他可以写说出来然后录下来记下来不就流畅了吗？ 但你知道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真的是两件事、 嗯、那倒是真的。 嗯，就是常常我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你的口头表达太书面化了、 嗯、 你要把它就是口头化一些。 你们不要吓我好不好，你在干什么 diagnose诊断，对不对？还有请享受人生锅 feel 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呢，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是父亲节对不对， 叫爸爸吗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不晓得哎、欸，嗯，可是我还是觉得语言表达好的人通常是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字的，你说他的文字多么有深度或者是多么有讲究倒也不一定，因为写作的确是一件更严肃的事情、 嗯、 然后刚才陌上花发说让咱们去看看主持人出的书，两本主持人的书，白岩松， 嗯， 还有柴静， 嗯， 这两本书应该是主持人的书里卖的比较好的，对不 对？ 对， 嗯，还有汪涵的， 是卖的最好的，嗯，汪涵都没有看过， 因为汪涵出的书都不讲主持 汪涵都出过什么书， 就出过一些比如说关于手艺民间手艺、 哦、 嗯，然后保护传统文化之类的， 就不是大家会普遍看的书啦，对不对？ 啊，对对对， 也不是讲说话的、嗯、就跟主持人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 嗯， 在主持人的书里卖的比较好应该就是白岩松老师的和柴静老师的书。 对， 你觉得写的怎么样？ 写的非常棒特别是白岩松写的书真的读起来， 要不要这么高腿呀、啊、白岩松教过你两年你用得着这么狗腿吗？ 白老师我跟你说在这放话了，没有读过比这更好的 太狗腿了， 包括狄更斯 我的天哪，但是白老师的书的确是好看的，对不对？ 对、嗯、 他出过几本，那本白说算是卖的最好的吗？ 他好像每一本都超过百万的销量了， 对、 嗯、 那就真的是卖得好的，因为现在在出版行业不是说一万本以上就算是畅销书了， 三万本了，三万本 哦，现在三万本才算是畅销书了， 嗯，三万本都已经算是畅销书了你想三万本才多少啊， 对，嗯， 对不对？ 但是白老师每次都能卖到百万本以上的确是厉害的， 是厉害的，嗯， 但是我觉得林达西说的有道理，说那几个主持人都是文化人，这三大列的这几个、 嗯、 不是单纯的主持人， 那你举一个单独的主持人给我们听 吴珊珊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纯粹， 是吗？ 很纯粹。 陌上花发跟林达西的观点也是一样的，说这两个主持人都是记者出身、 嗯、 记者出身的可能笔头功夫会好一些， 嗯， 对不对？因为他不是单纯一直在靠说话工作的，他要有很多写作的功底， 对，嗯 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随风说我希望以后珊珊出一本自己主持经验的书，我会去买，我现在就可以出啊 干脆我帮你出好了好不好？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就是我只能靠自己的财力购买，对不对？ 就 本要花多少钱？ 我觉得这样吧，我买一本，然后如果你要出一万本，你就回购9999本好了。 还要签回购协议，我帮你出好不好？我也可以出。 好啊， 帮你印。 好，你帮我写好不好？ 是有多懒。咱们好，要不要好好聊一下电影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就是从写作聊到了主持，然后各种各样的聊吧。但其实实际上今天我们的主题，对， 你问我哪部电影里面的爸爸给我印象更深刻，然后聊到了电影里面的爸爸的形象， 对对 聊到了教育，然后聊到了孩子的教育，聊到了孩子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聊到了写作好的人和表达能力好的人关系，聊到了写作好的主持人，聊到了呵呵白岳松老师和柴静老师，聊到了我出书。 好，然后从你出书 逻辑其实是很通畅的，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你会发现是到你出书的这个地方聊不下去了， 聊不下去了。 所以开始 结束了，整个话题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 对，戛然而止。 一句话还说了，我也买两本。陌上花发说咱们俩是歪楼的王中王， 歪楼王中王，绝对的。第一个时段已经要结束了， 你知道吗？ 一九坊，既然你诚心诚意的买他两本， 那我就出三本。 我敬你一杯。嗯， 好啦，你这么不说我都没有想到一九坊是卖酒的。好，给你植入了好吗？ 嗯，你被什么蒙蔽了双眼呢？那今天我们其实要就是我们基础是三个很重要的榜单，对不对？ 是的， 就是 BBC， 然后纽约时报和豆瓣这三个重要的媒体所发布的就是电影的排行榜的一个榜单。 是的，豆瓣发布的那个可能会更随意一些，它就是发布了周末可以看的让你笑出眼泪的九部电影。 没有，豆瓣有一个就是 top 250。 咱按照咱们俩歪楼的程度，今天节目咱们俩先来竞拍一下，能聊几部电影？ 我觉得十部吧。 我猜五部。陌上花发，林达西，你们俩觉得在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随风，我爱萨琪玛长。你觉得今天的节目我跟水水能聊几部电影呢？ 嗯，我再次确认，我觉得8888就是父亲节的一个暗号。 不是，我觉得8888是进来看了一眼觉得不好玩他们走。嗯， 我们俩赌。 就是那个意思。你看发8888的人还有在第二次出现的吗？ 哎，奇了怪了，真的没有。哎， 但是他们是非常有礼貌的人。 嗯嗯嗯， 对不对？他们还象征性的告诉我们一声，我觉得你们没好好玩的东西，留不住我，我走了，我轻轻的来了，就像我轻轻的走了一样，八八八八。 嗯，随风好贴心，说我在呢。嗯， 哇，谢谢随风。嗯，没关系啦，我们留住，对不对？随风马上换吧，就好了。 还有林达西， 还有林达西， 还有很多人了。嗯嗯，所以真的是吗？是真的吗？ 我觉得是，我对世界的理解能力很强的。 Okay, 是吗？好的， 你是太单纯的人了，我原谅你。 OK， 那祝你们走以后好运，好吧？ 好走不错， 一路走好， 好走不错，走吧， 走 吧。 人生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你是他爸爸吗？ 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哒哒哒哒，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好了好了。 哒哒哒哒哒。好 OK， 我们来看 BBC 的这一个榜单，它评选出了21世纪最伟大的100部电影，然后其中呢，中国的电影是有这样几部上榜，分别是《花样年华》， 谢谢噪音音响，爱你哦， 第二名， 我的宝贝， 然后杨德昌， 插空降。我的宝贝说这里是哪里的电台，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FM982 或者是 AM927、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把收音机就定格在这里， 对， 或者是直接关注花椒直播的活力982这个房间就可以啦。 没错。嗯， 入榜 BBC 这个榜单的中国电影其中一部是花样年华，是吗？ 对，花样年华排在了第二名。 哇， 然后杨德昌的电影《一一》排在了第八名， 嗯， 李安的《卧虎藏龙》排在了第35名，以及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排在了第50名。 嗯 嗯，这四部电影你都看过对不对？ 我只看过《花样年华》和《卧虎藏龙》。 OK， 所以《刺客聂隐娘》和《一一》你没有看过？ 《刺客聂隐娘》太适合做绕口令了。 刺客聂隐娘， 连念三遍。 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 连念十遍。 你年念一百遍好不好？ 好， 年念，快快年念， 年念。那接下来我就要年念一百遍了。 好，年念一百遍，来。快！ 别的主持人被批评都是把什么当地读成了当地， 嗯， 把照片读成了照片，咱们俩是把连念。读成了 年年， 那就是纯粹的大舌头，你知道吗？ 嗯， 连念一百遍。 嗯 嗯，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好了啦，你为什么不打断这样很蠢的在直播间里面？ 因为你说你要年年一百遍啊， 嗯， 对不对？ 好吧， 嗯， 刚才水水呢是要公布 BBC 这个榜单里面入榜的几部中国电影，抓紧时间把它念出来吧，就这四部是吗？ 对，就这四 部。 那我们就是在下一个时段就聊一聊，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比较好看的中国电影，或者是在这一百部榜单当中我们比较喜欢的电影，好不好？ 好的， 嗯， 刚才一九访问也提到了，说爸爸的好儿子如父如子， 嗯， 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这三部电影很适合今天推荐，那待会儿咱们可以聊一下也 OK，嗯，然后再次祝愿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啦，以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自己还没有小朋友的可以先给爸爸发一个信息好不好？ OK， 好的，那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整点之后继续进入今天的电影周末大放送。 是的， 嗯，也是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好， 马上回来。 Ready, ready to run free. I'd like to know what lies beyond the blue sea. You live once, so drink the honey. I learned my lessons from the birds and the bees.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98.2，是否需要播放 FM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98.2，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98.2，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在周末我们是想和大家推荐一些电影。 嗯，是的。 吾皇 Verona 你为什么要叫我大叔？我最近是在留胡子了。 嗯，为什么？ 你看出来了吗？ 我知道，昨天我拔了很久。 拔了很久，这种话你也是敢说出来？ 为什么要留胡子啊？ 就想换个风格。 嗯，就是要变成大叔风格好吗？ 嗯，气质男神问我，主播为什么不刮胡子？ 一点都不像气质男神。 但是我已经在说了，我是在留胡子。 嗯， 就准备稍微的续一续胡子。 大家这样投票好不好？觉得水水留胡子好看还是没有胡子好看的？留胡子好看的打一，没有胡子好看的打二。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不重要。西元弟弟，你高考考得怎么样啊？ 西元弟弟来了，对不对？我看到直播间里的名字了。西元弟弟要高考了，祝福我吧！你要改名字喽，你要叫西元弟弟高考完了，祝福我吧。 对。 Hello， 水水珊珊，早上好，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当然记得。 那天我们不是还在给你加油吗？对不 对？ 对。你的高考怎么样了呢？ 你高考作文题选的哪一道啊？嗯 嗯，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聊会儿天儿，因为现在刚刚高考完，应该是属于比较放松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可以跟你聊一聊，好不好？ 对，也是希望你能够顺利的考上播音主持的专业，好不好？ 嗯嗯，我刚才不是讲说让你喜欢你留胡子的样子的，大家打一， 嗯， 不留胡子打二吗？ 嗯， 你看像噪音音响打的就是一， 对， 然后陆子秋一，无聊二。气质男神肯定是他看来是非常不喜欢有胡子、 okay. 包括但是我是无名哥哥就不是很懂了、嗯、一一二二二，嗯， 吾皇我更不懂了，三三， 因为他爱我。这样，嗯，如果花椒能有那种道具就好了，就是可以自己选择，选择一块布捂住主播的哪部分脸。 所以是要把我的嘴巴捂住吗？现在 我刚才本来想，如果是觉得你不留胡子比较好看的人比较多，就邀请你以后可以围一个，你知道那种刺客出门的时候会围的那种脸巾。 我现在就可以围啊。 你围吧。 但我找不到布。 好了啦，来聊电影了。今天呢、 okay. 想跟大家聊一下电影、嗯、聊什么电影呢？因为现在是周末嘛，我觉得周末的时候真的就很适合待在家里。我昨天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可能下雨，但不知道会不会下啦。 哇，好想今天下雨，你知道吗？ 如果周末下雨真的很想窝在 家。做完节目以后就没什么事儿了。如果是真的是下雨的话，你想你窝在家里，你看这么多朋友打一， 真的吗？你要看出来哦。这么多朋友其实就是那两个人在轮流打。你以为这么就可以把我蒙骗过去吗？ 哎，你不是瞎吗？ 我不瞎。我瞎的话怎么会和你做朋友呢？ 你看人家无名哥哥说了，全挡住男主持，只看女主持。 谢谢哥哥。嗯， 无名哥哥好有品味。 嗯。西园弟弟又问了 ，Hello， 珊珊叔叔，早上好，还记得我吗？你是高考完之后， 瞬间把记忆都没有带吗？ 是高考完之后网不好了吗？我们大点声告诉你，记得。 我们今天在聊电影，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来聊？ 谁还记得？ 谁还记得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温柔，是这么唱的吗？谢谢噪音音响。 天哪，其实男生我都不敢相信，你说喜欢水水后面跟的是清纯的样子，我现在留胡子留出了清纯感吗？请问 气质男神是投票让你千万不要留胡子的那个人。 对呀、啊，他说了， 所以他喜欢 水水清纯的样子， 你不留胡子清纯的样子。 OK， 你的阅读理解很差。 吴珊珊，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就是每一次当有人在说你美说你漂亮的时候，我都是头上那种很赞许很同意的目光。 本来就是，这就是事实啊。但是气质男生的确是喜欢你不留胡子清纯的样子啊。我是无名哥哥，我觉得你这样有点过分了啊。我是无名哥哥说珊珊的歌声真好听。不 OK 哦，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诚实的朋友。但是谢谢啦。这样亲爱的、我们要给自己打个气。我们真的要开始聊电影了。 对呀、我们在聊电影啊。 来， 首先我要给大家聊一个，就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什么电影？ 这部电影是排在我最喜欢的电影的前十名。 哇，是吗？ 嗯，对，一定是前十名。 嗯， 它和另外有一部电影，他们两个就是占据一个位子吧，因为都是杨德昌拍的。 好，叫做什么呢？ 这部电影叫做《一一》，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 一。 对，一一我很爱，你有看过吗？ 没有。 我跟你说，你看一应该会生气。 为什么？ 因为一是一部四个小时的电影，并且整部电影里面没有戏剧高潮。 你有看到说你四个小时的时候，我的眼神就灰了吗？ 我感觉那个光就突然没有。 咱们这样好不好？以后呢，咱们在节目里连播一这部电影，每天播五分钟。十二天播一个小时，能播一个多月呢。 对呀、啊，然后你知道吗？我最喜欢最喜欢，你看又有人说你长得像叶童了。 我觉得挺好的，小青对不对？ 对，不是，是许仙了。哎呀，我要跟你说一一了，打气打气。嗯， 这样，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微微一笑，今天跟大家聊两个字，电影。今天聊什么电影呢？一一， 对， 是不是？ 然后你知道一一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家庭史诗、它讲的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它其中就是外婆从最开始就病重，然后到最后外婆去世了，然后他家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八岁的一个小孩叫做简阳阳，然后在一一的最后的结尾是这个小男孩的一段独白，我要念给你听。 好的。 看完这段独白的时候，我直接整个人哭到崩溃。 是的，刚才吴航也说了，说这是一部台湾电影，对不对？ 嗯。 但他之前有努力看过几次，说实在看不下去。可是我们来听听水叔的解读吧，为什么他很爱看呢？ 你看， 或许听到他喜欢的点之后，你就会觉得有动力去看这部电影了。 对， 简阳阳。 简阳阳在电影的最后说：“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跟你讲的东西，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都每次叫我要听话。就像他们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吧。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能不能跟大家讲，叫大家一起过去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你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嗯， 一个八岁的男孩的独白 是感人的啦。 嗯，是吧？嗯， 但是我一直忍不住很想打你。 就是我讲台湾腔吗？ 婆婆。 就他就这么说的呀。这段对，就这段独白看完以后我真的有就是非常非常感动。嗯，你还是因为你要铺垫整个四个小时的剧情，你才能感觉到那种感觉了。 明白了，好了，我会去。他排在我要看的电影的大概第九十多位，好不好？我大概一周看一部电影，一年能看五十多。 嗯，那在你死前能看到这部电影吗？ 我觉得有点太恶毒了，玉米。 好、嗯、 好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呢、嗯、叫做 一，然后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是你最爱的两部电影对不对？ 就是杨德昌的两部电影都很爱、 哦、好 嗯， 好， 那部电影也是四个小时， 杨德昌胶卷很多对不对？ 他就是喜欢拍这种慢条斯理一点一点波斯抽剪的这种， 所以说他的那个、 嗯、抽丝 抽丝剥茧， 对，抽丝剥茧，对， 抽波丝剪，抽剪波丝， 抽波丝剪丝， 剪丝抽波，好吧。嗯，我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它是不是整个看起来节奏会稍微慢一点点？ 会很慢，嗯，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会演很久，是不是？ 对， 会诠释很久， 嗯、对， 嗯。但是我觉得有耐心的人啊，可以找一个比较慵懒的下午，泡一杯茶慢慢看啦。 我跟你说，这种电影了，你要真要就打起精神来看，嗯，因为打不起精神就睡着了。 这样够精神吧？ 学袋鼠吗？ 这样够精神吗？看这部婆婆，瞪大双眼，挑起眉毛，感觉要唱京剧了，够精神吗？烂脸的窦尔顿，够精神吗？ 但你知道，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吧，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的那个新浪潮，就是他电影新浪潮，他其实其中，比如说像侯孝贤和杨德昌，是比较反戏剧的。 嗯， 就他们讨厌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有很有张力的那个戏剧的冲突， 他们讨厌戏剧里的那些结构，就比如说要有铺垫，一定要有戏剧高潮， 对，就一定要哗就起来一个，哗 要大家哭， 就起来一个， 大家笑，然后再开始归于平淡收尾。 对，他们的电影里没有这个，就是平平淡淡的这样。所以你看《刺客聂隐娘》里面、 嗯、 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那种高潮的那个情节、甚至于《刺客聂隐娘》是一部基本上没什么太多打斗的武打片。 他们是追求比较按时间顺序去讲吗？他们在时间结构上会调整吗？ 不太会。 也就是从婆婆开始病重到婆婆去世，按时间轴这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一切细节的故事 全部是顺序。 那还挺好的，蛮适合强迫症看的啦。 好厉害的。 好厉害的。六月你好，谢谢你哦。六月你好、还打了一个主播万岁万岁万万岁。特别的感谢你，刚才他也觉得我像叶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把头发扎起来，大家就会说，因为女孩可能平时就这样完全梳起来的比较少，我纯粹是因为懒。西元弟弟问了，说这个夫妻档吗？ No， 不是了、 看我们俩彼此对彼此嫌弃的。 对啊，这生活在一起。 弟弟问了，这个是夫妻档吗？不是啦，我跟谁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这四部电影当中，我们把这个聊完啊，就是四部电影当中，就是进入 BBC 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一百部电影当中的榜单的四部中国电影，《花样年华》，然后另外两部你都看过吗？《花样年华》和《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 你会更喜欢哪一部？ 《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 就是慢慢的啊。《花样年华》里面梁朝伟的很多小小的， 来，我就不信你能把《花样年华》的那个片段你哼出来，来，你哼。 我会那首歌。真 的好想再活五百年。 《花样年华》怎么唱的来着？我要搜下歌词，但是我可能大概会就知道怎么唱了。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电影里面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那种慢镜头的感觉，然后梁朝伟的低头的瞬间、抽烟的瞬间，都会给你留下好多好深刻的印象，就是那种对男神特别种草的电影。 难道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张曼玉的各种旗袍秀吗？ 当然的确是了啦。可是梁朝伟也很帅啊，毕竟我是一个女孩子嘛。 OK， 来搜一下《花样年华》的歌词。《花样年华》大家都看过吗？觉得好吗？喜欢吗？ 应该大家都看过吧，《花样年华》。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炙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我还是哼出来了，对不对？ 来， 对不对？ 继续，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大概就这样吧，都怪这花要年华太刺激。 哆嗦咪咪发嗦拉西， 让开，哪有这个谱啊？嗨，我是双鱼，说了太文艺了一点。 对，我们接下来就不要走这样的文艺范儿，对不对？ 但是王家卫的电影是不是就这种风格啊？ 王家卫的电影就这种风格。王家卫的电影就是，我跟你说有一个套路，叫做一个具体的时间讲一件常规的事情，然后再说这次他没有点什么，他没有做什么什么，比如说。在北京早上7:45，他走出了这个屋子，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向右转。 嗯， 是不是很王家卫？ 是很王家卫了， 是不是？ 对，我看一眼啊，刚才是谁说了？吴黄说你是唱出来了，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意思？你是唱出来了，但唱的不好听，对不对？ 花样年华的就是那个歌嘛。 对，西园弟弟也说了要高考了，祝福我吧。不，西园弟弟。要高考了，祝福我们说，我们假装很好听吧。哼，对你再假装一次。 嗯。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吴珊珊，我们可不可以进入就是那种好笑一点的电影，就不要再停留在《花样年华》这首歌上了。 是的，《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呢，朋友们也讲了，说有点太文艺了。的确想起来，内心是属于那种感觉，好像都要静的这汪水，一丝波澜都没有了这样一部电影。那接下来呢，今天是周末了，要给大家推荐9部有可能会笑成神经病的电影。 嗯， 这九部电影其实我跟水水也都不太了解。只是看到了这么一个推送豆瓣的一个榜单， 我看过一些了， 看过一些， 比如说像洋葱新闻， 好的 ，Onion News 这部电影我看过。 那咱们就从你了解的这部开始聊起。 这部电影的开头就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它这部电影的开头就是哇，然后一家美国的那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乡村的一个，就是那个房子着火了， 啊、 你知道吗？ 洋葱电影， 就整个房子都着火着起来，然后它就是。就是那家人就疯狂的逃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新闻车就啪停在了那个房子的门口，然后你眼见着这个新闻的记者就从那个着火的房子那儿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转到了另外一个人家，然后开始报道。他报道的新闻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达西先生告诉我们，他们家白色的有一只袜子找不到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只白色的袜子能够在早上找不到呢？ 嗯， 然后你觉得很讽刺，你知道吗？ 就是逗是吗？就背后有人在着火， 对，就背后隔壁家就是在着火，然后他就要去采访这家报，就是给他们就是那个报的那个他们家的袜子找不到了。 嗯，所以说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无厘头的，或者是恶搞的， 非常恶搞，这部电影非常恶搞。 我看看是不是这部电影，它其中有很多，比如说假装纯情的女歌星，科技产品过分的更新换代， 对， 不靠谱的新闻报道， 对， 等等等等，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有一些表现，对不对？ 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会很喜欢这部电影，有一点点小小的黑色幽默吗？ 有一点，有一点， 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讽刺意味， 对， 你会觉得很像毒鸡汤或者是黑段子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是，所以说洋葱新闻大家可以去。就是看一看， 叫洋葱电影，刚才是一部电影， 叫洋葱电影是吗？ 应该是叫洋葱电影 哦，洋葱电影，洋葱电影 是叫洋葱电影吗？吴黄，你这么爱聊电影，应该是叫洋葱电影吧？我不敢相信在直播间里有人点歌， 点了是哪一首歌？ 女神常唱女神唱首英文电影的 OST 吧？我跟你讲啊，不要轻易点歌，这个直播间 hold 不住，最重要的是。大家 hold 不住，来吧，吴黄说了会去看这部洋葱电影，我可能也会去看这九部电影呢，我会跟大家分别聊一下剧情的简介。今天是已经周日了，你们可以去挑一部自己听起来比较感兴趣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就过一会儿，这北京开始下雨， 是的， 然后外面下倾盆大雨，哎，大月八，你居然问我说，水水，你看过《异形五契约》了吗？我看过了，昨天看的。 哦，是最近刚刚上映的是吗？ 对， 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大月八应该是我的朋友。 大月八，你是水水的朋友吗？你说实话。 我去看了，我觉得 没有很吓人。他其实讲述的还是一个就是人们到了外星然后被那种异形怪物攻击的故事。 明白了，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到了外星跟被异形怪物攻击的那种剧情，对不对？ 对， 就很可怕的。比如说那个异形怪物哗过来，然后你就开始被他各种折磨，最后人类终于战胜了异形。 应该是 你睡着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剧透我就不说了吧。 明白了。 但是人类最后我觉得没有战胜。 我首先要确认一下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因为我很关心这件事情。刚才吴黄问了说继续介绍电影好不好，今天我们这儿下大雨，很适合在家里看电影。 okay, 那第二部电影我们就介绍一部更加黑色幽默的两杆大烟枪好不好。 好， 和偷拐抢骗。其实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都是英国导演盖里奇的就是成名作。盖里奇这个导演其实他最为人熟知的一个身份啊，我不是搬出麦当娜、而是说他其实实际上之前搞定了麦当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很不简单。因为你想麦当娜就他是一个从十多二十岁就开始是世界级一线女星的一个女人，然后被盖里奇搞定了那么多年，而且还帮他生了孩子， 搞定了这么多年。所以你觉得呢，麦当娜应该孤独终老吗？ 不是，就是麦当娜一直有在麦当娜的那个概念里面有一个单词叫做 toy boy。 你知道吗？ toy boy 是什么意思？ 就是她经常换的那种瓷娃娃然后公仔男朋友，就是腹肌超级健，就身材超级好。 麦当娜好像就是很有一点点就是蛮喜欢 toy boy， 她就身边是需要一些 toy boy 来丰富她的生活的，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觉得像这样的女神形象，她可能对真的去找一个真实的伴侣会很挑剔，固定下来 会结婚 结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你觉得盖里奇搞定了他很酷。 对，而且盖里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都是那种带有英国黑社会感觉，然后有那种黑色幽默在里面，很好笑。 这部电影本来也就是一部黑色喜剧电影。 对， 为什么咱们今天推荐的都是黑色喜剧？哎，我突然想到，你觉得黑色喜剧和纯粹的那种喜剧片，是不是的确会感觉好像可以多看一点点，值得看的东西更多。 我仿佛是觉得好像黑色的那个幽默会带一点点深邃在里面。 是的， 对吧？ 跟不了解这部电影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吧。两杆大烟枪，西元弟弟要高考了，祝福我吧。他说我以后叫你西元弟弟咯。爱在西元前怎么唱？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用半个世纪刻下的永远，它已风化了千年的诗篇。 哎，唱这歌是好听的。好棒啊，是谁？可以。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终于可以收了。轩弟弟说，天哪，这些电影一个都没有看过，你之前一直在准备高考吗？看的电影就是当然没有看过了。所以说呢，这九部电影今天你刚好有时间可以一起去看一下。第二部跟大家推荐的喜剧电影依然是一部有些黑色喜剧色彩的，叫做两杆大烟枪，是盖里奇执导的。分别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大家的小小的剧情。这个电影呢讲述的是伦敦街头的一个混混叫做艾德，和朋友参加黑社会的赌局，却欠下巨款。 OK， 策划打劫了一群，另外的人。这些人呢，同时在进行抢劫。 对， 就是不管怎么样，意外频发了，最后演变成完全不可依据的一个闹剧。是一部黑色幽默的电影，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种，有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然后小小的黑色的这种剧情感兴趣的话，其实它又是幽默电影的话，可以在今天找一个时间去看一下。 对。 有影评也说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多线程交错的各种电影手法。就各种电影手法啊，咱们可能也并不一定要具体的去了解，但我猜想它就是一种妙趣横生。因为好像有一些电影就是比如说这个线程是主线程，然后有副线程，但是像这部电影应该就是多线程，意思就是主线比较多吧。 就盖里奇很喜欢玩这种时间线的东西。就他的电影没有一部是顺顺利利的从第一分钟讲到最后一分钟，他总会插来插去插来插去。而且神探福尔摩斯其实也可以看了，大家周末的时候大侦探 福尔摩斯也是 大侦探福尔摩斯也是盖里奇导演的吗？ 就是小罗伯特·唐尼和裘德·洛的那个版本是他导演的。 哦，是他导演的，你觉得很好看？ 蛮好看的，他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导演， 好。 然后接着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部吧，第三部是《买凶拍人》，是来自于彭浩翔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我也看过，彭浩翔是一个很贫的人，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做《再不相爱就软了》，然后有一本书叫《爱的地下教育》，这两本书都很贫， 然后 很贫，就是他讲话很贫， 就是。像说相声的感觉， 就是 吧？ 感觉有点贱贱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话很毒舌，然后就是买凶拍人是他，我个人是觉得 买凶拍人 ，买凶拍人是我觉得他，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觉得是他有点借鉴盖里奇的风格，因为如果你看《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这两部电影完了以后，再去看《买凶拍人》，你会发现，哎，这部电影怎么有点眼熟？ 你这么爱彭浩翔，你觉得这样好吗？ 但是我觉得每个导演的成名之路，你总会有一些偶像嘛，就好像其实李安的偶像是伯格曼，然后很多导演都会有自己的偶像一样。 的确他的剧情好像看起来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刚才那个也是什么抢劫啊之类的，这个买凶拍人这件事情好像也是一个职业杀手， 对， 去找到了一个人， 你知道吗，职业杀手这个职业是很容易搞笑的一个职业。 好喜欢这句话呀。 大家不觉得吗，大家不觉得职业杀手是一个很容易搞笑的职业吗？就是张维维有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他前两句真的很好笑，就是你是沿江而来的革命杀手，他是二层阁楼上失败的三流演员， 再来一遍， 你是沿江而来的， 沿江而来的， 就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差不多吧，就你是沿江而来的，就类似于什么勇敢的革命杀手，然后他是二层阁楼上失败的三流演员，我觉得这两个职业就很搞笑，有没有？就很搞笑， 职业杀手真的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小的， 你知道吗？我觉得职业杀手就是演喜剧，常常有让你觉得他就是个三流演员，就很像周星驰说，其实我是一个演员那句话，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你当时看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笑，后来你想你真的想哭。 好吧，在这个时段呢其实差不多了，然后如果再待会儿有时间的话，继续跟大家推荐这些比较有幽默风格的电影，周末可以看的喜剧电影。刚才这一部彭浩翔的买凶拍人是一部也是黑色幽默电影， 对， 跟刚才的两杆大烟枪盖里奇的，还有第一部推荐的叫做洋葱电影， 对， 这三部到目前为止，如果你今天有时间的话会看哪一部呢？咱们三选一好不好，就是晋级制度，头三部洋葱电影、两杆大烟枪、买凶拍人。 所以投出来你是要陪人家看吗？ 按照这个剧情简介，这个时段的这三部你会选择哪一部在周末看呢？ OK， 好不好，我就是想看大家跟我选的一部一样而已。 OK， 好的，那我们进入到半点，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回来， 一会儿见。 你知道我就不爱张晋了，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怨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张晋了，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 所措，你不愿忘我。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 是忘了咱们台名还是忘了咱们节目名？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是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是的，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同样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花容月貌，我就是有意的有这种悬念感，好不好？ 好， 你把它理解为悬念感，就不要每次我烧。 到底是什么平台呢？到底是什么平台呢？所有打开花椒直播正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平台，对不对？ 你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直说没关系，对不对？你不要在我每一次有一点点停顿的时候，我感觉就有两只大眼睛瞪在那。 像一只小鹿，是不是？ 你最近很爱瞪眼睛。 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6月26号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播了。一般情况下，我跟水叔是每天早上陪大家聊2个小时嘛。6月26号的时候变成3个小时了，所以26号的话，大家有时间是应该是下个周一，早上7点到10点，我跟水叔都会在直播间里陪大家。 好吓人！ 那天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一个特别盛大的开播仪式啊，也是。鄙人主持啊，鄙人和鄙人的搭档主持。 我还以为你要说也是鄙人和鄙人的内人主持。 也要是想当内人呢，哼。关键是呢，那天我们会举行一个17小时的特别直播啦，所以头3个小时7点到10点是我跟水水的时段，大家呢也欢迎支持，好不好？我快乐的雨还在帮咱们写台号吗？年轻不同凡响，活力982就是这样，还不错哎。 聊到 我觉得很好哎，写的。 谢谢快乐的雨涵，真的是这样的，年轻不同凡响，活力982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没错。 那天我跟水水可能会以年轻人欢迎归队这7个字做我们那天的主题啦。如果快乐的雨涵你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年轻的段子或者是新闻或者有趣的资讯，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干什么的话，欢迎随时发给我们，好不好？谢谢。 你知道就是昆汀塔伦蒂诺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就是他的电影很暴力，但是同时真的很好笑。 你知道如果你这么念出昆汀塔伦蒂诺，很多人都会不知道这是谁吗？ 就昆汀嘛，昆汀大家还是知道的吧。昆汀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拍的什么呀？ 低俗小说、无耻混蛋、杀死比尔都是他拍的。然后呢，就是在他在低俗小说也是我的电影的前十名。 你电影前十名有什么？现在给我列出来。 我就是电影前十名是一个激动的一个名单，就是表达这个电影很重要，就把它放在我的前十名。 刚才一电影前2名， 有可能他会滚出去，对不对？ 你再告诉我，你电影前2名是什么？一是前2名。 一没有到前2名。 刚才讲一的时候说的是前2名， 哎，我说的是有2部电影可以占同一个位子，分别是一和《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两部电影可以一个位子排在前10名。 不重要了，不重要了。我要跟你讲一个很冷的笑话。 所以前十名真的就是一个很激动的，就是也并不一定非要特别认真的去对待的事情，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嗯，讲一个吧，昆汀的关于昆汀的笑话吗？ 昆汀的笑话就是，他在低俗小说里面让乌玛瑟曼，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很美丽的、很美的一个女生，我一会儿找照片给大家看。然后呢，你知道在英文里面 catch up。就是它有那个就是番茄酱的意思 哦，对的， 知道吧？大家知道吧？就是比如说 K-E-T-C-H-U-P 就是 ketchup、 K-A 嗯 C-A C-A C-A、 但是我觉得 catch up 之所以说 catch up 是有番茄酱的意思，是因为番茄酱应该叫做 catch up K-E-T-C-H-U-P catch up 对 catch up 那是应该番茄酱的正确的翻译 OK 所以说 catch up 和它是同音 catch up 它才有番茄酱 okay, never mind就 一个对好 就是最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乌玛瑟曼就给一个人说一个笑话他说 One day the tomato family walk together、 嗯、 There are three tomatoes、 嗯、 So the old tomato are walking with the middle-aged tomato、嗯、in front、 嗯、 And the little tomato walks so slow、 嗯、 Then 西红柿家族有一天正在一起走路、嗯、那个老的西红柿和中年西红柿走在 前面然后走得很快、然后小的西红柿就 走得很慢 然后The old tomato turned around and said to the little tomato, catch up. 所以它是一个谐音笑话了，就是一个老的番茄酱回头跟他们说 catch up, catch up.、 叫他番茄酱是不是？其实意思是你抓紧时间走，快一点 catch up,、 hurry up 的意思。 你没有觉得很好笑吗？ 没有。 哎，我觉得我的和你的笑点 这个点跟昆汀是什么意思？是在低俗小说里面的一个片段。 嗯。 低俗小说电影。 嗯。 里面谁演 tomato? 不是，是乌玛瑟曼这个女生、她给另外的一个男生在说 这个 笑 话， 很好笑哎。 当时如果是那个场景，是那个女生在跟这个男生约会吗？还是 类似有一点点，有点小暧昧。 那种小暧昧的时候，什么笑话都好笑。 不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笑话蛮好笑的。嗯， 好棒！ 大家其实。 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刚才这个关于 tomato 的笑话好笑吗？ Ketchup 不好笑吗？ 因为 ketchup 本身并不是番茄酱，它是谐音笑话啦，还是要就是你知道自己转一个弯儿。 好的， 好的， 嗯、 是不是 好？嗯， 如果有中文版本的笑话，有没有类似的笑话、 嗯？什么笑话？ 中文版本有没有类似的笑话？可能可以让我们 get 那个点，更加精准的 get 那个点， 就方便吧，我觉得。就您方便的时候跟我就是聊一聊 给 我打个电话然后打过去说哎，我正在方便 我正在方便我现在方便呢 对就这个意思吧、嗯、 好嘞、 嗯 所以说大家是有认识乌玛瑟曼的他也是双鱼说乌玛瑟曼烈焰红唇快乐的雨涵 乌玛瑟曼你没有看过乌玛瑟曼就是打过某品牌的一个香水的广告吗就是那个香水是叫 Miracle 奇迹、 嗯、 你知道这个香水吧 哪个品牌的你要不要告诉我就是 Miracle 是这个吗 是 L 开头的一个品牌 哦，是吗 Lan 什么的一个品牌、 啊、 OK 好然后重点是那个广告你知道吗 嗯， 就是广告是乌玛瑟曼在一片五彩的背景上扭动、 嗯、 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广告词、嗯、就是天地之间你就是奇迹 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广告词 但是你想乌玛瑟曼真的是美到不可方物、哦、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我能想象出那个广告的样子我真的觉得各种各样的香水广告都拍得很想让你买那个香水 嗯， 我买了很多没有拆封的香水 我觉得查理斯塞隆打的那个真我的那个香水也是超级、 这个时候可以说品牌了对不对、 嗯、就是真我是一款香水嘛我没有说那个品牌嘛、对不对 对那样的瓶子、 嗯、 对不对那个瓶子真的也是美的啦 就是豆那他每次就是豆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 好想拥有是不是、嗯、就是那个人豆那个发音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性感 嗯 嗯 你值得拥有 什么是洗发水吧 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他讲不明白这个就是普通话的那个明星在打这个广告的时候我都一直以为他说的是你值得用用然后我说值得用用可还好 值得用用很可爱 快点啦我们已经讲了五部电影了对不对好接着往下走 讲了五部了吗、嗯、好吧 讲了五部了 所以你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哪一部呢 为什么是我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电影叫做七个神经病啦 这部电影呢也是咱们才聊 咱们第一次不聊的什么 啊？ 咱们开场之后聊电影没有？这个时段 聊了呀。 哪一部？ 无耻混蛋啊。哦不，那个低俗小说呀。 就是不在这九部里面的那个，是不是？ 对对。 所以这个榜单周末可以看的几部喜剧电影，第四部 已经开始混乱了。 是的。第四部是什么呢？是七个神经病。 好，我来找。 哎，找一下啊。七个神经病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它是一个叫做马丁麦克唐纳的导演自编自导的一部喜剧片啊。 克林法瑞尔演的。 在2012年的时候在美国上映的，讲述的呢是主角的一群好朋友偷走了一个黑帮老大心爱的狮子犬，然后被他们追杀的故事。 哎，好像我看过，是那个就是类似于他们结婚的那个单身夜之前吗？不是 不是 OKOK 不 是, okay, okay, 不是那不是，那是另外一部， 他是偷走了狮子犬。 okay, 这部电影其实有其他的翻译啦，在港台啊，然后在其他的地方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翻译。总之它是一个喜剧片啦，然后带一点点的黑色色彩，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Okay, 你不觉得这个剧情听起来就还很搞笑吗？就是 蛮搞笑的， 狮子犬然后而被追杀，就能想到各种就是那种张力，就是黑帮老大他的狗被偷走之后他的样子。 我觉得黑帮老大也是一个很容易搞笑的角色。 所有看起来应该完全一直很酷的角色 都具有喜剧色彩， 是的， 对不对？ 因为他容易跟不住啊，那根弦一旦断了一旦崩了那就很逗，对不对？ 哎，你觉得如果你的形象，就比如说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你从内心就是你觉得说你从此要做一个职业杀手，就是真的是那种内心很真实的，然后你训练了自己五年，然后你也成功的成为了一名非常具有技巧的职业杀手，那你觉得自己还具有喜剧感吗？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很逗的职业杀手。为什么不能搞 笑？就是每当杀一个人的时候就要给他讲一个笑话是吗？ 杀完之后哈哈解脱是笑的的我犯个错 大王叫我来巡山。 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是一些小小的有些黑色的电影啦。我觉得杀手这种角色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不要去想象这个可怕性，只是去欣赏这部电影里面的好就好了。比如说《七个神经病》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延长了这个导演最擅长的一种英式黑色幽默的风格。他通过很巧妙的情节设计，把故事讲得滴水不漏，用各种就是形象很生动的人的这样的形象去搭建整个故事，包括他在里面各个形象都是特别有趣的那种形象，就是人物的性格搭得非常的丰满。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七个神经病，哪个你更喜欢这样的角色？有一种小小的多米诺骨牌的感觉。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就有一系列的剧情延伸出来。 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部电影是，其实是和父亲节有一点点关系。 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部电影是叫做《阳光小美女》。你有听说过这部电影吗？ 就是跟榜单完全没关系，是不是？ 有关系，它很好笑。 是真的吗？ 只是说没有在这个里面了。就是它的剧情，我一说你就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它的剧情就是一家人陪着就是这个 Little Miss Sunshine， 就是陪这个阳光小美女，去另外的一个很远的州参加一个选美活动。然后就是讲他一路上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这部电影非常暖心。 我正在生气。 为什么呀？ 哎，上一个时段那三部电影讲完了，看完让大家选出一个，能不能把这九部先讲完，然后三选就是讲完好不好？ 但是因为这九部关键是我没有看过。我觉得因为我很难去推荐我没有看过的电影。 那好，那我们就放弃这个榜单吧。 因为就电影这个没有看过嘛，然后就你说的是大家想看是不是？OK， 那就说一下第四部，第五部。当你要放弃的时候， 我已经放弃了， 就点燃了我要说的斗志。 我已经放弃了，好，我已经把那个链接关上了。你看，来，我们讲《阳光小美女》这部电影。 没事了，没事了， 就是《阳光小美女》，你再说一遍，她讲的什么？ 就是这部电影是很暖心的一部电影了。它讲的就是一个小美女要去参加选美，然后他们全家就要开车去另外的一个州。然后就是路上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想象得出来， 对吧？ 真的是，我觉得你看过的电影推荐起来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你要我讲剧透吗？我觉得剧透就没有必要吧。嗯， 如果是都没有看过的话，几句话能讲出来的剧情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自己看过，我觉得它在我这是真的，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嗯， 很重要， 很重要，对不对？是不是很重要？ 沃克大蓝色说：“七个神经病，咱们翻拍一下吧，有你俩就可以了。”嗯，快乐的雨涵说：“你们这么随意，五哥知道吗？”五哥知道，五哥很担心啦。嗯，其实这几部电影我也没有看过。嗯，我们不如还是讲那个， 还是继续讲就这个榜单，对不对？ 这个榜单算了，因为我后来看看这部电影黑色幽默太多了。 嗯， 我觉得好像黑色幽默，你就会有一种。你看一部两部偶尔会觉得自己很深沉的样子， 但 一直看黑色幽默会有觉得心里很阴 但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会只想看搞笑的电影，不会想看一些烧脑的电影吗？嗯，我很喜欢看烧脑的电影。哎， 什么样的电影是烧脑的呢？ 就你看完以后你觉得自己没有看懂。 嗯，比如 比如说像穆赫兰道。 嗯 嗯，或者比如像超体。 嗯 嗯，然后降临。 嗯 嗯，很多。 嗯， 源代码。 嗯， 记忆碎片。 嗯， 万能钥匙。 这些电影哪一部可以排在你的前十名里面呢？ 记忆碎片。 嗯，记忆碎片讲的什么呀？没关系了，我怕剧透，你就剧透吧。 记忆碎片讲的就是一个人他有失忆症。 嗯， 然后他会很快的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他的就是记忆一直在不停的刷新刷新刷新刷新。 嗯， 然后就是克里斯托夫诺兰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的手法。 嗯， 就是他讲故事的那个就是手法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从第一秒到第十秒，他是从第八秒讲到第十秒，然后跳回去从第六秒讲到第八秒。 嗯， 然后跳回去从第四秒讲到第六秒。 嗯， 然后再跳回去从第二秒讲到第四秒。 嗯， 所以他的那个叙事就是一个线段性的，就和那个主人翁本身的记忆 嗯 是一样的结构。 走三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的意思是吗？ 你要解释的那么通俗呢？ 就是蜗牛， 我也是没有啥意见。 阿门阿谦有个葡萄树，阿黄 不是不是，我理解了，不是不 是， 是进两步进三步退两步。 嗯， 他是把蜗牛先移到第五第四步。 嗯， 让蜗牛爬到第五步，又把它凭空的拽起来移到第三步。 嗯， 让它爬到第四步。 嗯 嗯，这样。 嗯， 大家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的结构是 我会觉得很有趣啦。嗯，这样的电影应该真的要自己去看，然后找到那个妙处，觉得 但这样的电影其实和朋友看就是更有趣。 是吗？ 因为两个人看不容易放弃一个人看太容易放弃了。嗯， 咱们前段时间在我家看的那部电影，如果是我们自己单独在家里看， 我就放弃了， 有可能会放弃， 我就放弃了， 我也会放弃。 嗯，因为朋友在一起的话，可以吐吐槽， 可以吐槽。嗯， 对， 你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朋友在一起看电影，就可以随便选。 嗯， 如果是自己看电影的话，就需要找到一部你很沉得进去，然后很希望看完之后留下深刻记忆、有一些共鸣的电影。但是朋友在一起，即使看到烂片也无所谓。那天在我家聚会，水水就打开那个电视盒子。说咱们看一部电影吧，也不用随便看什么电影了，也不用一定看好的了，随便挑一部，如果烂的话咱们就一起吐槽好不好。嗯， 后来咱们是一起吐槽的对不对？ 没有，我就后来咱们的另外一个女生朋友看得很认真的。 真的吗？ 对，她还知道那个剧情当中很关键的巧克力藏在哪里。 哇， 她还知道那本书，就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剧情，在那个电影里面叫做什么来着，重返28岁未成年 、嗯， 里面有个关键的道具，是一个巧克力，有神奇功能的巧克力。最后呢，这个女主角的朋友是把这个巧克力要藏起来，藏在什么地方呢？在书架里面，一本很厚很厚的书。她把书中间挖了一个洞，就是很奇，就是要把那个书的每一页都拿刀割开。 嗯， 割开了一个就跟木一样的小豆腐块。 嗯， 然后他把巧克力藏在那里。嗯，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真的会有人这么藏东西吗？ 我会啊。 这么藏过东西对不对？ 对啊对啊， 我很好奇，什么情况下会把那么厚的书割开，割的是什么书，藏的是什么书，什么动机，为什么藏住了吗？ 不告诉你 我想知道，求你了告诉我 是一个秘密。 大家这么藏过东西吗？小的时候别管是为了躲父母也好，躲老师也好，又把厚厚的书割出一块来 藏过东西吗？ 嗯嗯。所以西园弟弟，你是看过了哪一部我们说的电影呢？ 对， 嗨，我是双鱼，说其实是有一点故弄玄虚，其实没有是在故弄玄虚了，我觉得就是有的电影它可能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就是会更注重叙事一点，或者更注重这个主题的感觉一点，然后有的电影呢，其实我觉得无所谓高下之分了，只是说有的电影可能我就更偏向于轻松娱乐一点， 嗯， 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嗯嗯， 好，记忆那点事儿来了，他说的东西被刷掉。 他说他也喜欢记忆碎片。 他也喜欢记忆碎片，是吗？昨天刚看过一部另外的电影。 嗯 嗯，西园弟弟还说，我有同学上课的时候藏手机都有啦，很正常。 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比如说我看电影，我喜欢一个导演一个导演的看。 嗯 嗯，就比如说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彭浩翔、 嗯、 就彭浩翔的出埃及记、 嗯、 然后买凶拍人、 嗯、 然后志明与春娇、 嗯、 春娇与志明、 嗯、 然后一大堆什么伊莎贝拉， 所以志明春娇系列你是喜欢的？ 我是喜欢的、嗯、彭浩翔的东西我觉得都还不错了， 都喜欢 的。嗯，我都还蛮喜欢的。 如果你来描述一下彭浩翔这个人，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他是你的一个朋友，你跟大家介绍说，我有个朋友叫做彭浩翔。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逗的人。 嗯 嗯，然后 很有趣的人，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有色色的吧。 真的吗？ 我觉得是。 他如果是色色的话，志明和春娇就不会说出那句经典台词啦。 但是你要 有一些事情不用着急在一天晚上做完的吗？我们日子还长得很。 但是你要看，就是比如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嗯， 那部电影里面就是有多少女孩子。 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为什么彭浩翔的东西拍的，我总觉得有些电影就感觉不像是一个人拍的，你知道吗？比如说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啊，还有致命春娇系列，跟所谓的买凶拍人，就感觉不是一个导演。哎， 嗯 嗯，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的风格是很固定的、很稳定的吗？你在看他，因为你是爱喜欢按导演去看片子的嘛。 嗯。 如果你看他的这两部电影，你会觉得他其实有一些性格的不同面展现出来吗？ 对。 嗯。 就比如说，他有一部电影叫《伊莎贝拉》， 嗯， 然后《伊莎贝拉》是当时他让梁洛施去拍的。 嗯、 梁洛施，你知道吗？ 嗯。 嗯，就是很传，就人生我觉得还挺传奇的一个女子。 嗯。嗯， 然后当时大家就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就是伊莎贝拉讲的是。这个梁洛施演的这个女孩子叫伊莎贝拉， 嗯 嗯，然后其实实际上伊莎贝拉是她养的一条狗， 嗯 嗯，然后她电影的其中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情节，就是她一开始就知道那个伊莎贝拉丢了， 嗯， 然后呢，她就是经过了很，她就是有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个小孩就是拿着一只狗，就是牵着一只狗，然后她就去摸那只狗， 嗯， 然后她就把那只狗还给她， 嗯， 然后在电影的结尾，她就说，她说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只狗就是伊莎贝拉， 嗯， 但是我并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回家， 嗯 嗯。 嗯，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情节，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点和我一不一样啊，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嗯、至少我感觉到了你的气场和我不太一样。 因为我在看就是西园弟弟的留言， 嗯 嗯、他说他有同学藏过手机，是把字典刻成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样子、 嗯、 藏手机。 OK， 那我觉得有点费劲。 是有一点、嗯、 你首先你就要找一份够厚的字典，然后你要把字典刻成那个样子，刻成手机的大小，手机壳的样子，完事儿你用手机的时候还需要翻开字典假装在查字儿，然后其实是在用手指头戳手机屏幕，是这个样子用吗？ 嗯， 嗯。 然后嗨，我是双鱼，说水水喜欢彭浩翔、昆汀塔伦蒂诺，然后省略号，怎么了？有意见吗？ 是的，他喜欢这两个人。你觉得怎么了呢？是你觉得不喜欢吗？还是说你是总结一下？ 快乐的雨涵说，我就喜欢那种大人和小孩能一起看的电影，哆啦 A 梦啊。 嗯，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是大人和小孩一起、 okay、 大人和小孩一起看的电影，对不对？ 的确是。 嗯 嗯，哆啦 A 梦我觉得正常人不会把它画成电影啦。 宫崎骏， 嗯，宫崎骏是可以的， 对不对？ 宫崎 骏是大人和小孩可以一起看的， 特别适合、 嗯、 大家肯定会有很多喜欢看宫崎骏的，对不对？你们爱看宫崎骏吗？ 嗯 嗯。吴黄说，是同一个导演吗？刚才是讲了彭浩翔的几部片子啦，那几部是同一个导演，比如说《致命与春娇》《撒娇女人最好命》《买凶拍人》等等等等，这些是彭浩翔的作品。 嗯， 嗯，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把电影是不是介绍的有点太闷了呀？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在家里自己看闷片的人。 我觉得挺好的呀。 嗯， 周末早上就适合闷在家里听闷人说闷片儿啊，听闷人闷说闷片儿。 你们全家都是闷人。 对。还有是双鱼说，水水应该算是很聪明，水水当然很聪明啦，水水是很聪明的人啦，而且他是。就是对电影还很有自己的想法、 喜欢看闷片的人， 他很喜欢看、 但是我很喜欢快乐的雨涵提到的神偷奶爸。神偷奶爸是一部超爱的电影、 真的吗？ 有 爸爸比比不小黄人是这么叫的吗？ 哒哒哒哒哒哒 哒 哒哒哒哒，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比呀比不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黄人真的是很可爱，神偷奶爸就是真的是大家。 来，水水，把刚才那个叭叭叭叭再来一遍。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嗨，我是双鱼，你挺好。我想问一下，刚才你看过了这五秒钟的表演之后，你觉得水水还是很聪明吗？ 大智若愚，好吧？ 吴黄说最近摔跤吧爸爸看了人觉得很喜欢、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聊过摔跤吧爸爸了，对，在里面的爸爸的这个形象的确是塑造了一个很好的荧幕形象了、可是水水也分享了说，比如说其实在西方很多人会对这个教育理念并不是很认可，觉得并不能把自己的梦想加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是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命运。这真的是命运。就比如说你说有多少想学摔跤的女生，梦想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真的有很多想学摔跤的女生吗？我觉得这是误解。哪个女孩小到大想摔跤啊？ 没有吗？ 有吗？ 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女生的，就是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但凡有过摔跤、跆拳道、柔道、自由搏击。 的梦想 打个一好不好、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打个二。 我见过我身边的女生最偏门的梦想是想当一个焊工。 是那种会出火花，然后小时候我们都喜欢，都很喜欢去看的那种 焊工。他后来的确上了电焊专业。 然后他成功的成为了一名焊工吗？ 我没有跟他联络了，后来不是故意的啦。但是现在呢，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9点整了，在九点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适合周末在家里看的电影，适合孩子和大人一起看的电影，好不好？ 好好好。 那在这里呢，送大家一首《你怎么不上天》呢？ 我是双鱼哥。 我说你说什么？ 没事，整点之后再说吧。 他说你聪明了，是不是？来，你怎么不上天呢？送到深水。 你怎么不上天呢？你了别的女的，以为我不晓得，你怎么不上天呢？宝贝，没关系，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扶摇直上九个里，出门左转不送。上天哪，天天到晚翻我的短信，连我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98.2， 年轻人，欢迎归队。 Hello， 年轻人，欢迎归队。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好 是的，要再次提醒大家了，6月26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一个特别盛大的开播仪式，以及长达1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那天呢还会有比如说拍照啊，去获得我们频率的这个专属的定制限量版 T 恤的活动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活力982、 对， 跟花椒直播房间名字是一样的， 没错， 参与我们的活动啦。 爱死雪燕的小草了，你看他人家就打了一个一。 雪燕的小草你还在吗？雪燕的小草你别走，我有事情要问你。 你问来， 雪燕的小草，请问你从小到大的梦想是摔跤、柔道还是自由搏击呢？ 还是跆拳道呢？对不对？然后嗨，我是双鱼，他说水水聪明，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聪明。我觉得善于表达自己的聪明，听起来就很不聪明哎。对不对？ 聪明人，我觉得 就有点小犀利、机灵劲儿的感觉。 对，就是小聪明和大智慧的确是两种区别、 但我觉得我还是停留在小聪明了。 我也是。 我们就够了呀。 够了。够活就行，对不对？ 对，有那么多蠢的人，真的不 OK， 太过分了， 真的不 OK、哦。 圈儿来了，圈儿76517说限量版 T 恤我也要。圈儿你是圈儿吗？圈儿你不是在上班吗？是不是圈圈啊？圈圈你是圈圈吗？ 圈儿如果想要限量版 T 恤的话，要拍一张 你和。那我就给你就好了，如果你是圈圈的话。 982 OK。 会不会显得？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件的嘛。我可以送给我朋友，但是我只有一件。 对啊， 如果是大家都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拍正在听982广播的图片发微博@活力982，然后就他们会怎么抽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可能获得了，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圈儿有可能不是那个圈儿，哎，就是那个圈儿吗？ 我觉得是的。 哦，是了，是了， 对。 那你为什么不送礼物呢，圈儿？ 快点聊电影好不好？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是周末 记得雪燕的小草，你要分享哦，你有什么样的梦想？ 是的，适合跟大家一起看的电影，在周末的时候窝在家里，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下雨的周日。 对，你没有推荐吗？ 我眼睁睁的看着你、 okay、 有没有想要的电影？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聊刚才有人提到说想 四条也来了 孩子和、 孩子和大人一起看的电影。 嗯， 我们聊宫崎骏的好不 好？ 好 啊好啊。 在聊宫崎骏之前，四条二氧化碳的秘密你还想知道吗？你有问同事吗？ 但是周末了，周末我还没有问， 就给他发信息，我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事情的经过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他寄了一箱可乐的空瓶子。嗯， 是的。 然后呢就被退回来，原因是因为对方觉得这个瓶子里面的气体会爆炸。 是的。 然后呢他就跟对方说这个里面是二氧化碳，是惰性气体。 对。 所以说不会爆炸。 而且他说的是非常不耐烦的，我说我要投诉你们。嗯。你们不知道二氧化碳是惰性气体。惰性气体。惰性气体吗？惰性气体是不会爆炸的，你知道吗？ 快乐的雨涵都投诉了，说五分钟已经过了，我们还没有电影出来。嗯。 好。 好，嗯， 四条，他说想知道，怎么样呢？二氧化碳这件事情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最后事实证明， 我问好不好， 沈旭说他问了他同事到底为什么他寄了二氧化碳，事实证明他的同事不是寄了一瓶二氧化碳，是寄了一箱装了二氧化碳的空瓶，其实就是寄了一箱空瓶子啦。我真的很好奇，什么人会寄空瓶子？ 好了好了好了，就是继续分享在周末看的电影了。 好， 嗯，我觉得。聊宫崎骏， 嗯， OK， 你最喜欢宫崎骏的哪一部电影？ 千与千寻印象最深刻， 嗯， 跟大家是一样的。 对， 然后有一个，哎，那个野鹿，我跟你讲，是那部电影叫什么？什么精灵？ 幽灵公主。 幽灵公主。 嗯，能把幽灵公主介绍成什么精灵，我也是醉了。 因为她是骑着鹿的呀。 对， 嗯， 幽灵公主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就宫崎骏。 我后来发现男生在宫崎骏里面会比较倾向于喜欢幽灵公主，女孩会喜欢千与千寻。 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我很喜欢幽灵公主，哎，因为我觉得幽灵公主最吸引我的一点，环保。 对，宫崎骏都是环保主题啊。 但我就是很喜欢幽灵公主里面整个世界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漂亮。 幽灵公主里面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或者是画面是什么？ 就是最后那个，就是那个死神，就是 大自然神。 对，然后哗哗哗哗 就长得很像荧光的大怪兽。 对， 很高，然后它化开的那个感觉。 对对，然后一开始它是一只那个鹿嘛， 嗯， 一开始它是那种，它就是能够吸走就是花朵的生命这样。 嗯，大家有看过幽灵公主的吗？看过的打一好不好？你们最印象深刻的镜头或者最印象深刻的画面是什么？我最印象深刻的画面有两个。第一个画面是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些劳作的女性要去生产火药的工厂里面，有一个类似那种摇摆的风箱， 嗯， 然后两边各站了四个很丰满的小姐姐，在那个非常热的工厂里面，四个非常丰满的小姐姐吊在那儿。确切的说， 吴珊珊， 我是不是描述的像成人？ 吴珊珊 看的电影，不是孩子可以看的电影。 我觉得是一部就小孩和大人都可以一起看的电影，但最主要的是大人在看，是吗？而且关键是你描述的这个情景，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你不记得吗？ 嗯， 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幽灵公主是在保卫她那个山， 对 不对？ 对。 然后当时是有一群人，有个看起来很可怖的女人的形象， 嗯， 带着一群人要去攻打那个山。 嗯， 他们弄了很多火枪、火药、火炮。 嗯， 啊，这个故事的开头是男主角在往西边走，男主角不是身上被弄了什么东西，控制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吗？ 对对对， 嗯。当时有一个说法是西边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往西边走，它隐喻的就是西方工业化社会嘛， 嗯， 对不对？在往西边走，那西方的山外面有一群人准备要去攻打他们，在那个城堡里面，那些阿姨们就很喜欢调戏这个男主角。 哦，好像有点印象了，好像有点印象。 然后这个男主角进了他们那个工厂，嗯，这些阿姨们其实都是劳作的女人。 对对 对， 对。 男人们要出去打仗，女人们就开始在家拿枪保卫自己的家园，生产武器。在他们生产武器的这个工厂里面，快乐的雨涵问了说：“这个确定能聊吗？”其实剧情是聊的，但是我一说出来，有时候就显得不太能聊。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在这个摆动的风箱里面。 所以我回来问一下，所以你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这四个丰满的姐姐是吗？ 八个。这八个丰满的姐姐。 哎，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千与千寻吗？ 你听我讲完，嗯，这个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可以播的。 好， 好， 好， 好， 这个非常丰满的小姐姐们呢，就是大家知道啊， 它在生产那个东西里面是有风箱的，需要不断的去转动那个风箱，扇动那个风箱才能鼓风嘛， 嗯， 才能开始点火烧水还是干嘛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在这个中轴线两边各站了四五个非常丰满的小姐姐，然后她们呢把自己吊在上面，其实就是手抓在上面有一个支撑的力量，然后她们一起根本就不用喊，非常协调的这边四个小姐姐同时踩了一步，这个是不是这个滑板就开始这么倾斜了，对不对？然后另外四个小姐姐又踩了一步，这个滑板又倾到这边来了，对不对？就开始特别和谐的 漂亮 Don't start 漂亮漂亮。 我之所以对这个画面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啊体现了人的智慧，体现了人们之间协作劳动的一种本能。 漂亮漂亮，这个理解太深刻了。 有没有圆回来？ 我觉得你真的是看到了，就是幽灵公主当中大家真的都看不到的那些真的完美的细节。真的， 嗨，我是双鱼说，我记得的画面你不记得是正常的，因为咱们俩从来就不在一个频道。我们俩在一个频道，我们俩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请记住这个频道好不好？ 啊，天哪，我觉得就是讲的我好想真的今天下午无论外面下不下雨， 再去看看这八个小姐姐，对不对？ 就是外面下不下雨我都会就是在沙发上然后盖一个薄薄的小毯子然后去看一部电影，然后一会儿回家的时候顺路买一点点零食然后煮一杯热茶，哇，完美的下午。 这句话好适合做 ending 啊。9:25的时候请你把这段话再说一遍。 好的好的好的。 幽灵公主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二个镜头其实不是。 你知道吗，听完你印象最深的第一个镜头我有点不太想听第二个镜头了。 第二个镜头是好的啦。第二个镜头我对那个大自然神的形象也特别的记忆犹新。如果大家看过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大自然神那个形象就是他。白天的时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鹿，对不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荧光型的那种，看起来你也说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 就漫天的那种， 对， 流质， 就是你做完手术只能吃的那只能吃流质 流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没看过的，因为那个形象真的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部影片当中，大自然神代表着是一种超脱自然的控制的力量，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抵抗的力量，是人类如果太作他就会来制服你的一种力量。 他其实就是死神， 他其实是死神。 因为你记得有一个画面是那个鹿就是他闻了一朵 一脚踩在上面， 就踩在了一朵花上，然后 那 朵 花 就哗就凋谢了，就他要带走这个生命。 可是大自然神也可以使生命复活啊，也有一个画面是他走过去之后本来就是已经凋谢的生命又开始泛出绿意来了。我觉得他更多的并不是死神这么单向的东西，他更多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就他可以控制很多东西，他是可以控制生死的，或者这种力量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揣测。 就单说吧这个。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这个大自然神还是鹿的形象在白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本来是有声音有音乐的，但他出现的那个镜头就没有音乐了，就突然变安静了，然后就看到他的脚踩在那一个湖面上， 对， 然后一点点往前走，那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对，宫崎骏真的是非常适合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一看的动画片， 是的， 因为很温暖，然后同时又很漂亮。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导演叫新海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跟仙空四海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他有一部电影叫《你的名字》。 哦，我知道啊。 你的名字你看了吗？ 我好像看了，但是我不太记得了。好像没看，就是一直很想看。 OK， 可以看一看。其实日本动画片还蛮好看的。日本动画片可以多留意一下。 我觉得你的名字大家应该都看了， 应该是 直播间的朋友，这部电影真的很普及。因为你想，我是连《摔跤吧，爸爸》都还没看的人。 对，大家 看 了吗？你的名字看的朋友打一下一，让我们知道好不好？ 我觉得《快乐的雨涵》真的曲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这句评论好爱哦。快乐的雨涵说，丰满的小姐姐也许只是胖。So sad， 带着好多就是那种嫉妒的色彩哦。其实我觉得是周末了，周末我想推荐也是另外的一部，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沿着日本这条线说好了。 好的， 有一部电影叫做《小森林》，你有看过吗？ 没有。 就它有两部，分为冬春篇和夏秋篇。就按照四季，两季为一篇，有两篇。然后它讲的是 怎奈的春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你有听出来是什么吗？ 没有哎，不好意思。 大家有听出来我唱的是什么吗？大家猜测。不不，我已经不再唱一遍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来 如果你听到了就听到了，刚才我唱的这个部分，这两句话你们听出来我唱的是什么了吗？我猜想一定会有人听出来的。 Okay, 我觉得陌上花发如果在，他就会听 出来。你等一等，快乐的雨涵也猜一猜好不好？ 好， 林达西如果你在的话也猜一下。 是的。 好，然后这个小森林就是一个很清纯的日本小女生，然后放弃了在城市的工作，然后来到了乡间，然后自己种一块田，然后在一个小木屋里生活，然后她一集会有12道菜。最近那个深夜食堂不是被骂得很惨吗？ 被骂得很惨，我有看了， 就中国版的。 我忍不住去翻了中国版的第一集，然后忍不住打开了原版，看了第一季。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黄老师，黄老师，我真的觉得原版比较好看了。 然后小森林其实是一个和深夜食堂可以去稍微 PK 一下 的一部，因为它真的非常小清新。然后他做的菜都好温暖。他在第就是在他的那个冬春 有多温暖，是什么样的温暖风格？ 他在比如他在冬春篇第一道菜是一个圣诞蛋糕，然后那个蛋糕是那种里面是那种豆沙馅儿，然后豆沙和紫薯南瓜和紫薯馅是黄色和紫色，然后他还教你怎么样把黄色和紫色做成竖的，然后外面是一层白白的奶油裹起来，所以上去的时候是一个长的然后奶油白色的一个长方体的感觉，然后你 是会觉得会把你融化的那种食品， 然后你切开以后里面就是黄色和紫色的那种泥，是不是听起来就好温暖，好好吃。然后第二个就是教你怎么做咖喱饭，然后就是每一道菜都超好吃， 就有点像巧克力熔岩蛋糕的那种融化感，对不对？ 对， 我觉得在深夜食堂原版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猫饭，就是猫饭的确也是有这种很温馨的很窝心的感觉， 对， 就那个实现了自己歌唱梦想可是在实现不久之后就患病去世了的女孩，再来到深夜食堂每次点的是那个猫饭，一碗白米饭配上就是那种他们的某种鱼切片儿，然后再浇上热油，就这么吃，其实是给猫吃的饭好像是，就这种温暖的食物的确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啦。但是深夜食堂是不是不要深夜看？ 我不知道哎，我最近有点在减肥，所以 我很不想在深夜看深夜食堂，就跟那种链接发给你一样，你睡了吗？我有话跟你说，打开之后是四川火锅、麻辣烫、重庆烤鱼的图片动图， 那就真的是很不 OK 了。 你知道刚才你讲的时候，我一直按捺不住我自己的心虚。圈儿说，珊珊终于唱歌了，我妈妈好开心，今天愿望实现了，因为她妈妈和她在一起看直播。对不起阿姨，我不是故意要唱这首歌给你听的，可是这真的没有人听出来我刚才唱的是什么，对不对？ 你要不要公布一下 《红楼梦》的主题曲啊？没听出来吗？什么怎奈得秋留到冬，春留到夏，因为你说秋冬和春秋嘛，春秋和冬夏嘛。 你再来一遍。 我不猜，我凭啥再来一遍啊？我凭啥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我觉得我真的胆儿好大呀！ 来了。 你现在有点很过分，有点像我逼云浩唱歌的样子。 哎，你唱不唱？我跟你说，我脾气很差的。 一。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哒哒哒，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春流到夏。结束了。 关键那几句就给搭过去了，是吗？ 不记得歌词啊，但是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其实背过，你们记不记得？大家上高中的时候也会背类似这种比较经典的选段吧，西园弟弟肯定刚背完，忘掉它，你会发现到姐姐这个年纪就会忘掉的。 最后吧，咱们俩再一人推荐一部电影吧，或者讲一部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好了。 你知道吗？我觉得在我的前十名当中， 我真的很不想再听到你前十名榜单这几个字了，因为你知道吗？我大概听水水讲，在他前十名榜单的电影已经有20多部了， 有一部是不会被踢出去的， 不会滚出去的是吧？ 有一部是永远不会滚出去的， 请问是哪一部呢？ 《情书》，是一部日本电影，叫《情书》，然后。就是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 里面有没有性感的小姐姐？ 有一个禁欲系的小姐姐。情书里面穿衣服很漂亮，你可以去学那种穿法，就是 很直女啊。 不是，就是我觉得是很利落，然后 好的，很简洁。 但是情书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就是很细腻，然后它用两个名字和两张脸。就串起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故事，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技巧的故事，但同时它非常打动你。 真的是等于什么都没说。 就是你需要剧透一点。 你给我剧透了，我需要剧透一点。大家是喜欢被剧透的人吗？我真的是可以被剧透的哎。 就是电视，就是这个男主角有一个女朋友。然后这个男主角死了。然后这个女朋友就是发现就是有一个地址是叫藤井树，然后藤井树是她男朋友的名字，然后她就开始给她男朋友寄信，然后她就 到藤井树这个地方， 她寄到了一个这个地方，这个家有一个女孩叫做藤井树，然后就是这个藤井树和男生那个藤井树因为名字一样，在高中有一段那种似恋非恋的微妙的情感，然后呢这个男主就男藤井树找的后来的女朋友和女藤井树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就是两个名字一样的人和两个脸一样的人，然后串起了一个并不是三角恋的故事。 男藤井树不是死了吗？ 对，男藤井树死了呀，他的女朋友就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有一张和女藤井树一样的脸，然后女藤井树和男藤井树两个人有一样的名字。 我的天哪， 就是很巧妙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在其中就是讲的非常的细腻，而且就是充满着日本的那种就是那种非常控制然后又极度克制的那种情感，真的很好看。情书真的是一部非常适合每一年都翻出来再看一部的电影。 好，那我今年会看，哎，我可能今天如果有空的话我就会看一下这部情书， 非常温暖。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就是跟长得美有关系，我觉得颜值即正义，盛世美颜就永远不会被打败，就是赫本。就真的一定要看赫本啦。不管是罗马假日， 赫本你最喜欢哪一部？ 蒂菲尼的早餐，哎，因为我觉得就是蒂菲尼早餐有个画面给我留下印象太深刻了，就是他每天早上都要去蒂菲尼店外面去逛，随便溜达溜达，然后拎一个自己的牛角包坐在那儿吃饭，然后那个橱窗的玻璃上面印出来赫本的样子，那个实在是太美了，那个样子没有办法去想象，就这个画面我是个女孩，所以都给我种在心里了，深深种草。包括她后来和男主角最终还是打破了一些人性之间的限制，想要追求的一些虚无的东西，最终走在一起的时候拥抱的画面，其实也还是挺感人的。然后像罗马假日里面她也很美，但是罗马假日给我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虽然说也有很多赫本的绝美的镜头留下来吧，但是罗马假日里面其实是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的，哎， 哪一句？ 范冰冰经常说的那个别低头皇冠会掉，应该是罗马假日里面出来的。 OK， 什么不要低下头我的公主，要不然皇冠会掉。 所以也是很适合在周末走一个公主风，是吗？ 是的。 公主风也是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走起来的一种 风格。我会看情书啦，我今天下午有可能会看情书，不知道在今天所有聊到的电影当中，或者是哪怕我没有聊到让大家想起来的一部电影，你今天可能会在周末的午后伴着一杯热茶有可能下下来的小雨想要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对， 最后告诉我们你想看的电影吧。 然后一定要把灯光调得暗暗的，然后拉起窗帘， 是的， 然后沉浸在电影里面，我觉得那个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对，独处书刚有的时候真的是给自己带来最大幸福感的时刻。 我最近常常会自己闷在家里一天看个3-4部电影，就是前大概可能就是2-3个月前吧。就最近有 点我就放心了。如果是这两天的话我会生气。 我觉得自从跟你做了这个节目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都要被占满了。我要辞职吗？ 你有刚才看到说你最近就经常把自己窝在家里看三四部电影的时候，我那一瞬间表情变化吗？ 我 心里想，我要没收你所有电子设备，你窝在家里给我写稿。 OK，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 是的， 不知道今天的电影场有没有让大家选到自己想看的电影呢？ 嗯， 其实我和珊珊还是很喜欢，就是和大家去聊一聊，就周末应该要看的电影、看的书、参加的话剧、看的画展之类的。嗯， 嗯，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丰富的周末，但同时又很慵懒、很舒适。 是的 ，OK。 快乐的雨涵说了，还有五分钟，他要看《神偷奶爸》。《神偷奶爸》新出的那一集应该还没有更新，对不对？ 还没有， 看一下以前的。 嗯、 另外呢，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父亲节了。如果还没有给自己的爸爸发信息祝贺父亲节快乐的话，现在要开始发了。再一次祝愿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了。 对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而且要记住，虽然你们收的礼物可能没有母亲节的多、 嗯、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祝福会比母亲节的少。 是的。 好的，接下来您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 送大家一首 Father and Son。 好好适合父亲节哦。 是的嘛，对不对？随便看到了。拜拜 拜拜。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 to be calm when you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Take your time, think a lot. Why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got? For you wi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 but your dreams may not. How can I try to explain? 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Same old story. 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rdered to listen.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Change, just sit down, take it slowl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go through.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